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4集《暧昧》一。定京城里的玉兔节，每年都会有无数姑娘家被拐子拐走，若是男童便好些，大约是卖到那些偏远地方生不出孩子的人家做个儿子，若是女童或者少女，那可就惨了，没有姿色的便给人牙子辗转几回，卖到大户人家做下等丫鬟，若是长得好看些的，反倒不如那些姿色平平的，也许被人卖到戏班子，也许被人卖到青楼，或者干脆成了扬州瘦马，被人调教几年，出落成专供贵人玩乐的宠物。这些女子中也有不乏大户人家的，可历来拐子这回事便没有出身之分，管你是大户小姐还是平头百姓，一旦到了拐子手里，谁都是一个样。 沈小姐被拐子拐走了。 屋中季雨舒一下子站起身来，来回走了两步，显出几分忧心忡忡来。 沈小姐生得不错，又气度出众，只怕落到拐子手里定会被卖出去。虽然我也喜欢芍药姑娘，可却不希望沈小姐也变成什么姑娘。谢三哥，咱们要不要去救她？ 高阳对季雨舒的话嗤之以鼻。 你没事吧？以沈庙的手段怎么可能被拐子拐走？再者，拐子只会挑落单的姑娘或者是迷路的孩子下手，沈秋和沈信离沈庙又不远，那些拐子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会专挑这么大一个刺头？沈庙的姿色又不是什么国色天香，根本不划算嘛。 这话说的倒也没错，拐子拐人都是趁人不注意，就算是拐卖官家小姐，那也得挑那官家小姐周围无人的时候。可是听闻查探消息的人说，当时沈庙是在万里湖边上，那时候人群涌动，拐子在其中下手虽然容易，可是一不小心被发现，那么多人逃也是逃不走的。这么危险的事情，若是为了一个天姿国色的，那还说得过去。沈庙如今到底只是个小姑娘，虽说生的也是不错，可也没有到让人失去理智的时候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沈秋和沈信都在不远处。自古以来，欺软怕硬都是坏人们遵循的准则。明知道沈信一家人看着并不是好招惹的，拐子怎么可能自找麻烦？这样既冒险又不划算的买卖，除非那拐子也是个脑子不好使的。季雨舒恍然。 如此说来，不是拐子干的。那会是谁？这分明是冲着沈小姐来的。会不会是玉清王府的余党？ 说着他又摇摇头。 玉清王的人也不知灭门一事和沈庙有关，莫非是沈家的人？听闻他们沈家家中不睦，会不会是其他几房的人？ 一直沉默地坐在一边的谢景行站起身来。 是他们。 他们。 高阳一下子紧张起来，看向谢景行。 他们已经发现了？ 应该没有。 谢景行摇了摇头。 我之前等他们动手一直没动静，现在懂了，他们可能知道了密室的事，不知道用什么手段了解到当日沈庙在场，我们的身份还未暴露，他们打算从沈庙嘴里找出口。 他们是冲你来的？ 季雨舒一愣，随即有些头疼。 糟了，以那些人的手段，沈小姐落到他们手上定不会好受。 让墨雨军暗部的人出来找人，沿着万里湖周围找，人多眼杂，他们应该没走远。 谢景行面上向来漫不经心的神情已经全部收起，肃然的模样竟不似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郎，反而有一种幽深不可测的含义。 墨雨军现在出动不太好。 高阳皱了皱眉。 如今定京城中盯着你的人太多，若是惊动了上头，只怕麻烦不小。不如让人守住城门，明日一早 派你们府上的人悄悄在城中搜，总能搜出来。现在打草惊蛇反而不好。 还要等一夜？ 季雨舒跳起来。 等一夜，沈小姐早就没命了。 他到底年少气盛，对沈庙又颇为赏识，不同于高阳已经有了政客的残酷和无情，在有些方面，季雨舒仍然保留了少年可贵的赤诚和天真。高阳有些恼怒， 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沈庙？一个不小心，我们的身份都会暴露。 现在派暗部的人去找。 谢景行冷冷地说道。 我不想说第二次。 谢三。 高阳看向他。 你要为了一个丫头毁了大计吗？别忘了你说过的话。 高阳，注意你的身份。 谢景行突然厉声道。他眉心微皱，桃花眼中墨色涌动，比定京城的夜幕还要深沉，陡然间散发的怒意竟是让高阳忍不住一颤。季雨舒见状连忙打圆场道， 今日事出突然，谁也没料到，不过情况也许没那么糟，先想想怎么回事。 谢景行默了默说道， 不是为了谁，在我的场子玩这么一出釜底抽薪，实在让人不舒服。既然有胆子来，今夜就让他们尝尝什么叫有去无回。 万里湖沿岸人潮涌动，欢呼声并着笑闹声将别的声音统统淹没了。一个官家小姐不见了的事情似乎并未引起多大的波动，这当然是因为沈家人没有外传，可即便是真的传出去了，怕是人们也只会忙着欣赏眼前的盛况。玉兔仙子已经义务完毕，男人们都看得吃了，女人们都在暗中唾骂狐狸精。硕大的玉兔灯用雪白的绢布做成，上面涂了厚厚的油脂，画上了玉兔闹喜的图案，其中点缀着明明暗暗的蜡烛，在万里湖的湖面上缓缓地飘着。人们欢呼一片，纷纷跑到湖边上，将自己亲手做的花灯也放了上去。花灯里都写了自己来年的心愿，卷成小纸条放了进去，再轻轻地推入水中。天上洋洋洒洒地下起小雪，然而万里湖上灯火明亮，天上烟火璀璨，一时间竟让人分不清这是天上还是水下。这样灯火通明的美景，即便是在往年的玉兔节也是难得一见。湖中心飘着几只雕刻精致的画舫，平日里的贵人们会包下画舫在其中饮酒作乐，今日的几只画舫也不知里头的人是谁，只因为湖面上尽数都是密密麻麻的花灯，那画舫反而显得不引人注目了。一只没有亮灯的画舫顺着万里湖湖面悠悠荡荡地往下游飘去，下游的人群要少些，花灯们倒是都顺着水波往那头飘去。远远看去，画舫便好似被那些花灯簇拥着一般，只是越是往下游走，离城中越远，反而人见稀少，到了最后几乎是无人所知。沈庙就坐在这艘画舫最里头的房间中，冷眼看着面前两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